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，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35集。这些传言并非第一日流传，然而在过往金光瑶得势时，他们被很好的压制着，根本没人当真。而在今夜，这些传言却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证据确凿的事实，成为金光瑶罪行累累的砖瓦基石，用以佐证他的丧心病狂。 如此看来，这位金某人杀父杀兄，杀妻杀子，杀主杀友，还乱伦，当真是可怕呀。 兰陵金氏蛮横霸道，金光瑶更是独断专行，从来不听取旁人意见。如今这骄奢淫逸、仗势欺人的风气，也都是金光瑶一手带坏的。真以为我们会一直忍着这口恶气吗？ 他是看这些年来各家势力都不断扩大，实力渐长，生出了威胁感，害怕像当初岐山温氏那样被倾覆、被推翻，所以才一不做二不休，想干脆将我们一网打尽吧。 姚宗主冷笑道： 呵呵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让他最害怕的事变成事实。哼，攻上金鳞台。 满堂叫好喝彩声中，魏无羡心道：就在今天之前，这位可怕的人物还是人人交口称赞的脸方尊呢，一天之间就人人喊打了。忽然一旁一人转头道： 魏先生，金光瑶这厮手里有阴虎符，这东西可要拜托你了。 魏无羡道：啊？他没想到有人会主动来和自己说话，而且这么热情，还用上了先生而不是魏贼、魏狗之类的蔑称，微微一怔。随即另一位家主也道： 哎，不错，此道之上无人可出夷陵老祖之右啊。 这下金光瑶踢到铁板了，哈哈哈哈。 魏无羡一时颇为无语，上次旁人对他如此吹捧奉承，已经是在十几年前的射日之争里了。虽然终于熬到有人接替他坐上百家公敌的位置了，可魏无羡并没尝出多少苦尽甘来的味道，更没有什么终于被世人所接受的感动，只在心里忍不住怀疑，当年他们是不是也像今晚一样，一群人聚集在某一个地方开了一场秘密的会议，指天指地骂了一通，然后就决定要围剿乱葬岗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云梦江氏的宴厅也刚好准备完毕，然而开宴之后，席上却少了两个身影。一名家主奇道： 哎，怎么少了魏夷陵老祖和韩光君呢？ 江城坐在首席上问身旁那名客卿：人呢？那名客卿道： 他们二位出了内厅之后去换了衣服，说是就不入宴了，出门走走，等会儿再回来。 江城冷笑一声道： 哼，还是老样子，不知礼数。 这话似乎把蓝忘机也骂进去了，蓝启仁面露不快之色。如果蓝忘机都能被说是不知礼数，那世上就没有礼这个东西了。想到这里，蓝启仁又对魏无羡咬牙切齿起来。那头江城调整了颜色，客气的道： 诸位先行用餐吧，待会儿我去请他们二位回来。 莲花坞外码头之前，蓝忘机任由魏无羡带着，也不问去哪里，悠闲地走动。码头上还有几个小食摊，魏无羡走过去一看，笑道： 不跟他们一起吃饭是对的，蓝湛，来来来，这个饼好吃，我请你啊，麻烦来两个吧。 摊主喜笑颜开地用油纸包了两个饼，魏无羡正要去接，忽然想起来他身无分文，拿什么去请，而蓝忘机已经代替他接了过来，一手付了钱。魏无羡道： 哎呀，不好意思， 怎么总是这样呢？好像每次我要请你吃什么东西都没请成。蓝忘机道：无妨。魏无羡低头咬了一口道：以前我在码头这边要东西吃啊，都不用付钱的，随便吃随便拿，吃着就走，拿了就跑。过了一个月，摊主自然会去找江叔叔报账。蓝忘机在手里圆圆的饼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半月缺口，淡声道：你现在也不用付钱啊。哼，魏无羡三两下吃完了，把油纸揉成一堆在手里抛着玩，四下望望道：没什么其他摊子了，以前这里啊，不管多晚都挤满了摊子，卖各式各样吃的。因为莲花坞里晚上出来吃宵夜的人不少，船也很多，不比你们那边的采邑镇差。现在少多了。蓝湛，你来得太晚了，没赶上这里最好玩最热闹的时候。蓝忘机道：不晚。当年在云深不知处上学的时候啊，我说了好几次要你来云梦玩，你都不理我。我应该再蛮横一点，直接把你拖过来。哎，怎么吃得这么慢？不好吃？ 食不言。 蓝忘机进食从来细嚼慢咽，如果非要说话，那就得保证口里绝对没东西。魏无羡道：那我不和你说话了，你吃吧。以为你不喜欢呢，还想叫你把剩下的给我吃算了。蓝忘机对摊主道：请再来一份。最终魏无羡把第三个饼都吃完了的时候，蓝忘机还在慢慢啃他的第一个，而魏无羡已经领着他走得离莲花坞越来越远了，一路上到处指这指那给他看。魏无羡特别想把自己长大玩耍撒泼打滚过的地方都给蓝忘机看一遍，给他讲自己在这里干过的坏事，打过的架，捉过的山鸡，然后再观察蓝忘机细微的表情变化，期待他的每一个反应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看我，看这棵树。蓝忘机也吃完了他的那份饼，把油纸折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小方块，捏在手里，顺着魏无羡指的方向望去。那只不过是一棵普通的树，树干笔直，枝叶伸展，该有好几十年了。魏无羡走到树下，绕着它走了两圈，拍拍树干说道：我爬过这棵树。蓝忘机道：方才来的路上，每一棵树你都爬过。这棵不一样嘛，这是我来莲花坞后爬的第一棵，大半夜里爬的，我师姐打着灯笼出来找我，怕我摔了在树下接着我，可他那么细的胳膊能接住啥，所以还是摔断了一条腿。看了看魏无羡的腿，蓝忘机问道：为何半夜爬树？魏无羡弯腰笑道：没有为什么，你知道的，我就喜欢半夜出来鬼混。说着魏无羡便抓住了两根树枝，开始顺着树干往上爬，轻车熟路的直往上窜。爬到接近树顶的地方，魏无羡才停下来说道：差不多就这个位置吧。他把脸埋在一簇茂密的枝叶里，好一会儿才朝下望望，声音高高的，似乎带着笑。 当时觉得高得吓人，现在看其实也不怎么高。 抱住这棵树的时候，魏无羡的眼眶瞬间就热了，朝下看的时候目光已经模糊了。蓝忘机就站在这棵树下，抬头望着魏无羡，他也是一身白衣，没有提灯，但是月光流渡在他身上，让他整个人都那么皎洁明亮，似乎笼罩在一层淡淡光晕里。蓝忘机微仰着头，神色专注望着树顶，朝树下走近几步，似乎想伸出双手。忽然之间，魏无羡脑中涌起了一股异常强烈的冲动，他想像当年那样再掉下去一次。他心中有个声音说：如果他接住我，我就……想到我就两个字时，魏无羡便撒了手， 见魏无羡毫无征兆地摔下了树，蓝忘机双目一下子睁大了，一个箭步抢上来，魏无羡被蓝忘机接了个正着，或说向蓝忘机扑了个满怀。蓝忘机身材纤长，瞧着是个斯文公子，力量却不容小觑，非但臂力惊人，下盘更稳，但这毕竟是一个成年男子从树上跳下来，因此他虽然接住了魏无羡，却轻微地踉跄了一下，退了一步，不过立刻就站得稳稳当当了。正要放开魏无羡时，却发现魏无羡的双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让他动弹不得。蓝忘机看不到魏无羡的脸，魏无羡也看不到蓝忘机的脸，可是不必去看，闭上眼睛，呼吸间都是蓝忘机身上清冷的檀香味儿。魏无羡哑声道：“谢谢。”他并不怕摔，这些年来也摔过很多次，但摔到地上毕竟还是会疼，如果有个人能接住他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听到魏无羡道谢，蓝忘机的身体似乎僵了僵，原本要放到魏无羡背上的手顿了顿，还是收回去了。沉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：“不必。”抱了好一阵，魏无羡和蓝忘机分开，站直了又是一条好汉，没事人般的道：“回去吧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不看了。”“看，不过外面再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再往前走就是荒郊野地，这个咱们这段日子可看够了，回莲花坞去，我带你看最后一个地方。”二人又折回了码头，重入莲花坞大门。穿过教场，路过一栋华丽的小楼时，魏无羡驻足停留，多看了几眼，神色有异。蓝忘机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摇摇头道：“没怎么，以前我住过的屋子在这里，现在没了，果然被拆了，这些都是新建的。”他们绕过重重楼宇，来到莲花坞深处的一片寂静之地，一座黑色的八角殿之前。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人，魏无羡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殿前方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的灵位，云梦江氏的祠堂。魏无羡找了个蒲团跪了下来，取了三只供台里的线香，在烛火上燎了燎，点燃后插在灵位前的铜鼎里，对着其中两个灵位跪拜三次，对蓝忘机道：“以前我也是这儿的常客。”蓝忘机神色了然：“罚跪？你怎么知道？”“的确是啊，于夫人三天两头就罚我。”“哼，略有耳闻。都传出云梦传到你们姑苏那边了，哪儿还能是略有耳闻啊？不过说句老实话，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于夫人脾气那么坏的，一点小事动不动就让我滚到祠堂来跪好。”可是除此之外，于夫人也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什么要害她的事。魏无羡突然想起来，这里是祠堂，于夫人的灵位就在面前，忙道：“罪过罪过。”为了弥补方才的口无遮拦，又点了三炷香，正把他们高高举过头顶，心中道歉，忽的身边一按，侧手一瞧，蓝忘机也在他身旁跪了下来。既然来了灵堂，为了礼数自然也是要表一番尊敬的。蓝忘机一取了三支香，挽袖在一旁红烛上点燃，动作规整，神色肃穆。魏无羡歪头看着他，嘴角不由自主微微上扬。蓝忘机看魏无羡一眼，提醒道：“香灰。”魏无羡手里拿着的那三支香烧了一会儿，已经积了一小段香灰，就快落下来了。魏无羡却迟迟不肯插入香顶，反而正色道：“一起啊。” 蓝忘机没有异议，于是他们各自奉着三支香，跪在排排灵位之前，一起对着江丰棉和于子渊的名字俯首拜下。一次两次拜的动作完全一致，魏无羡道：“好了。”然后才郑重其事地将线香插入铜鼎之中。最后魏无羡瞅瞅身旁跪姿端正无比的蓝忘机，双手合十，心中默念道：“ 江叔叔，于夫人，又是我，我又来打扰你们清静了，但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人带给你们看一看。刚才这两拜就算是拜过天地和父母了，你们二位先帮我把旁边这个人定下，最后一拜我先欠着，今后找机会补回来。” 正在这时，忽然从二人身后传来一声冷笑。魏无羡正在默默祈祷，闻声一个机灵，猛地睁眼一回头，只见江澄抱着手臂站在祠堂之外的一片空地上。江澄凉飕飕地道：“魏无羡，你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带人就带人，可还记得这里是谁家，主人是谁？”魏无羡见被江澄发现了，心知免不了一顿恶言恶语了，他不想多生口诀，说道：“我没带韩光君去莲花坞的其他机密之处，只是来上几炷香祭拜江叔叔和于夫人，已经上完了，这就走。”江澄道：“要走请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在莲花坞里再让我听到或者看到你鬼混。”魏无羡眉头一跳，见蓝忘机的右手压上了剑柄，忙按住他手背。蓝忘机对江澄道：“注意言辞。”江澄不客气地道：“我看你们更该注意举止吧。”魏无羡眉头跳得越来越厉害，心中不祥的预感也越来越浓，对蓝忘机道：“韩光君，走吧。”魏无羡转身又在江丰棉夫妇的灵位之前认真地磕了几个头，这才和蓝忘机一起站起身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